以赛亚书第四十三章二十五节，在八十四页，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说神赦免我们的罪是为他的缘故，因为他的谕旨，他的恩典，这是恩典第一种的用法，他的怜悯的心意，涂抹我们的过犯。我们向上帝悔改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就算上帝不赦免啊，本来是我们的义务，因为罪就是得罪上帝，何况上帝喜悦赦免悔改的罪人，这是恩典。所以我们的罪得赦免的根据不在我们里，不是我们啊有什么好什么可爱，我们哭得多么可怜，不是，都在基督里。罪得赦免是什么意思呢？就不再定罪，用今天法律的用词，就是罪名不再成立了，not guilty， 不再被咒诅。悔改与赦免的关系就好像信心与赦免的关系一样，是没有功劳的，没有功劳的。可是呢，悔改和信心就是如何领受上帝恩典的方法。好，这里说第八十五页，信心就是投奔耶稣基督，悔改乃是离弃罪投奔耶稣基督，是同一件事情。我们可以说 Faith is turning over your life to Jesus Christ、Repentance is turning around from sin to Jesus Christ、一个是委身依靠耶稣是信心，一个是离弃罪跑到十字架面前，也是投奔耶稣基督，是一件事情的两面。所以呢，悔改是必须的。路加福音十三章第三节，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约翰三章十八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呢？”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字。所以除了悔改和信呢，是没有别的路可以走的，可以得救的。我们说过，信心、悔改和顺服呢，都没有功劳，但是这些却是我们来到神面前必走的路。我们罪的赦免，神接纳我们，都是因为恩典。恩典就是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宝血和他的复活。每次你讲耶稣基督的宝血，不要忘记和他的复活的大能啊！拯救你我的永生的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和他复活的大能啊！这是恩典。我们是靠他的恩典，不是靠我们的行为。可是呢，那这个我们懂了哈，没有功劳。可是呢，我们说悔改是必须的，不悔改灭亡；信心是必须的，不信主的人灭亡。什么意思呢？我们再回到刚才的那个图啊，我们现在这样画啊，神永恒的计划要拯救我们，他在时间空间给我们这个约，这个约有吩咐有应许，意思就是说有律法也有恩典。神要我们做什么？信、悔改和顺服。这个是约，这个约所有的条件都是神单方面设定的。 All the terms of the covenant, all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are unilaterally laid down by God. 这个约不是合同，不是两方面讨价还价同意的，不是的，是君王定给他的下属的。要做什么？要我们信主耶稣，信他的恩典，悔改认罪，还要顺服，活出好行为。所以信心和悔改是必须的，因为是约的盟主定的，是他所吩咐的。 我们做了就是没有功劳的，因为都是恩典， 这个也是恩典之源。 有问题吗？关于信心、悔改还有得救的确据。是啊，请大声一点啊，我们拿麦给你好吗？请等一等。是， 这个，那么有多大的信心才是得救信心？ 问得很好，信心有提，耶稣是有提大小的，所以是要用我们的意志的，但是这个意志是神给我们更新的意志。我相信凡是诚恳。是，就是诚实的求神赦免罪的，信靠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宝血和他的复活大能的，就必得救。我看不出圣经要求我们的意志力要多强才能够得救。那当然，就有一些，比方说马丁路德后期就说，信心就是不抗拒神。啊，你相信教会所信条，你同意就好了。那是后期的，啊，马丁路德去世之后，第二代、第三代的。那我们福音派就比较强一点呢，要听这个得救的见证的，哈、啊，是不是？我没有答案，因为我对信心的看法主要是看它的本质和它的对象，而不是看它的强弱。不过话说回来，做牧师长老，有人弟兄姊妹来申请啊、受洗，那你也要观察他的信心啊、是只是头脑的知识，只是不抗拒不反对跟太太一起来做礼拜呢，还是要很积极做基督的门徒，都有的。还有吗？一方面信心是神所要求的，愿里面所吩咐要做的，做完之后没有功劳，因为都是恩典。我们往下啊跑一段，然后呢有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再可以问的。我们现在要看另外一个题目，在啊第87页开始，就是与基督联合。我们讲的信心是委身，悔改是啊离弃罪啊，信心跟悔改是神所要求我们做的，神呼召我们，圣灵重生我们，圣灵做成了信心跟悔改的功夫。其实这三天的课程呢，我们可以说与基督联合是一个总的主题。好，先读一读这一段的啊、一些的大题。第一，我们是在基督里被拣选的，意思就是说在永恒里，神创造啊、世界之先已经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了。我们在基督里这个关系是从创世之先就有的。第二，是代表性的联合。对不起，没有打中文啊。Number two， 第二呢，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代表，也是我们的头，在基督里就是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代表，做我们约的中保和头。第三，是经历上的联合，就是说，神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基督也为我们死。但是圣灵做成这个功夫，叫我们经历与基督同死同复活。好，那究竟这个在基督里与他联合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是呼召的时候，是不是洗礼的时候呢？第三， 是在重生的时候。那究竟什么是使我们与基督联合的呢？是信心和是圣灵。后面还有一些与基督联合的好处。好，我们从头来。我们是在基督里被拣选的。我们来读87页，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来，就如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在创立世界以前，神是在基督里，就是说神已经把我们放在基督里这个关系了，是一个奥秘，想不通的啊。拣选本身就是一个奥秘，何况是在基督里拣选我们。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上帝救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着我们的行为，因为我们行为是无可夸的，无善可陈的，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我们一起来读，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里耶稣里赐给我。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什么？赐给我们这个护照，这圣召是在万古之先，在基督里。好，第二，代表性的联合。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代表，耶稣基督是我们约的头。我们看一段经文，不在讲义里面，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一节说，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上，靠着律法在上帝面前称义，这个是明显的。 OK， 没有一个人可以靠守律法而称义，乃是基督为我们受咒诅，使我们脱离罪恶的咒诅。十四节，这样子呢，就叫亚伯拉罕的福因耶稣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到所应许的圣灵。好，我们从第十五节开始看，弟兄们，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虽然是人的文约 covenant 啊，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上帝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十七节，我是这么说，上帝预先所立的约，就是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那每次你读到应许的时候，你可以加两个字，恩典的应许。亚伯拉罕所得到的应许是恩典，是神白白给他的啊。上帝立的约，也就是应许，就是上帝立的恩典之约呢，不能被430年以后，就是摩西时期神给的律法废掉，叫恩典的应许归于虚空的，没有的。后来摩西时期的律法并没有废除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前面的恩典的应许，没有的。律法与恩典，律法与应许不矛盾的啊。继续读下去，因为十八节，承受产业若本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了。就假如我们以色列人承受产业是靠他们守律法的话，就不是靠神的恩典的应许了。但是上帝是凭着应许，就是他的恩典的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的。这样说来，那还需要律法干嘛呢？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因为人犯罪，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律法是因为人刚硬，心刚硬犯罪，所以神给律法叫人知罪，等到那蒙应许的子孙，就是耶稣基督来到。并且这个律法呢， 是借天使金中宝之手设立的，那律法呢是借着天使金中宝，中宝是谁？是摩西。摩西预表谁？摩西预表耶稣基督。律法是借着天使金预表基督的摩西中宝他的手设立的，但中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上帝却是一位啊，这句话很有意思的啊。中宝不是为一面做的，那是为谁做的？为两面嘛。中宝是为两面，对不对？耶稣基督是中宝，不是为一面做的，是为两面的。哪两面呢？第一面，第一方就是父神，第二面就是耶稣基督里面一切的人。好像摩西一面面向神，一面面向他所代表的以色列人一样，摩西是中宝，他预表耶稣基督。 Moses is a type of Christ。 这样律法是与上帝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所以神借着摩西颁发的律法不是跟他的恩典的应许反对的，不是的。若曾传一个能叫人生的律法，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假如我们传一个福音呢，是说守律法就叫人得生命的话，神的义就靠律法咯。但是第二十二节，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是说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但是圣经不是这样做，圣经把全人类都打零分，好叫恩典所应许的福一百分借着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 OK， 那我要这里给大家看见的是约，摩西时期的约并没有废除亚伯拉罕时期恩典的应许，而这个约是借着一个中保，有天使中保设立的。约不是为一面做的，上帝是一面，那另外那面呢，就是中保所代表的人群。我们与基督联合，就好像以色列人被摩西带领代表一样，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头， Jesus Christ is our head，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代表，Jesus Christ is our representative。 耶稣基督就是这个约的中保。这个约有两方，第一方是神父神，第二方就是耶稣和所有耶稣里面的人。耶稣是我们的代表，是我们的头，因一人的义行，因为耶稣基督我们中保，我们的头，我们的代表，为我们无罪的过了一生，还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啊付了罪价，因此我们成为义人，得称为义，最后在生命中作王。罗马书第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1972年啊，报纸记载一个在菲律宾Luzon 岛吕宋岛北边一个日本的兵啊，从山里面冒出来，还不知道。27年之前呢，他的皇帝已经投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完了，27年他才跑出来，啊！虽然他不知道，27年不知道，但是27年前他的皇帝已经代表他投降了，对不对？他晚了27年跑出来，不等于没有改变事实。事实是他所效忠的皇帝已经结束了战争了，因为他的皇帝是代表整个国家投降的。同样的，耶稣基督是代表我们的啊。很多人喜欢说亚当一个人犯罪，我为什么要受害？好啊，耶稣一个人钉十字架也不管你的事好不好，你自己爬上去啊。问这种问题的人没有想通啊，神要你个人负责吗？你担不了啊！啊，上帝的美意是他借着约和约的头、约的代表这样子来对待人的。亚当是全人类的头，亚当夏娃代表人，亚当犯罪了，全人类都犯罪了，都成为罪人了。好，上帝设立另外一个头，另外一个代表，另外一位中保就是耶稣基督。 啊，因为义人的义人啊义行，中保里的，在耶稣基督里的，在中保里面的人，都因为信，借着信，成为义人，都称为义，啊，得到生命，不再被定罪，不再被咒诅。所以我们与耶稣基督的联合是在永恒里面，神就把我们放在里面，耶稣代表我们，都是恩典，都是恩典。与基督联合不只是一个神秘的奥秘的经验，我们与耶稣基督亲近不在乎音乐好不好听，祷告讲道动不动听，不是这个。当然我们与基督联亲近有的时候很甜蜜的啊，这是上帝的恩典，圣灵的工作。但是呢，我们与基督的关系是这个约的联合 Covenantal Union。 我们不论我们喜欢不喜欢，我们都是受美国联邦政府管的。我们开的公路一大堆是 Interstate， 其他是 US Highway， 都是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合作的啊，我们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这个政府叫做联邦政府。你知道联邦这个字 Federal 是哪里来的呢？是拉丁文来的，就是改革中的圣约神学，圣约约 Covenant Federus 这个字啊， Federal Government 这个 Federus 就是 Covenant 的意思。而美国政府呢是长老会的宪章的孙子，真的、啊、真的是这样子。美国政府的 Constitution 的宪章是长老会的宪章的孙子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宗教改革和苏格兰的长老会，他们承认人是罪人，所以需要彼此的制衡啊。所以美国有三权啊，三个啊 branches of government 啊。而法国呢不一样了，法国是我们人呢很厉害，理性很发达，所以我们来发明一个社会合约 social contract 啊。法国是以人的理性和骄傲定他的法律的。美国这个宪法至少有一部分是基督徒的信仰所影响的，不是全部，但是蛮大的部分呢，是因为人是罪人，所以我们需要有立法的，有行政的，有司法的，三部门彼此的来守望accountability。 好，那这个我们与耶稣基督的关系是一个约的关系，是不是一个奥秘的关系？是的，是的，是可以经历的。但是呢，耶稣基督是一个头。好，我们这样说，神在永恒里面创世之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了。耶稣基督2000年前在十字架上为所有在他里面的人死了复活了，圣灵呢在重生的时候就把我们放在基督里，那父神已经把我们放在里面的啊，我们现在就经历到与在基督里与基督同死，在基督里与基督同复活。与基督同死就是 say goodbye to sin， 向罪告别，离弃罪。与基督同复活就是领受基督复活带来的盼望和永生。 OK， 所以父神所预定拣选的耶稣基督买赎他们，代表他们死了，圣灵给我们经历这个奥秘的经历，是理性不能解释的。然后呢，我们每天与基督联合，和他同死同复活，那叫 communion with Christ， 这就是与耶稣基督亲近啊，跟他那个关系啊。耶稣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里面，这个是与基督联合的以后的每天的操练，也是圣灵做成的功夫。所以第三，这个代表性的联合也是经历上的联合。以弗所书第2:12-13，13节说，你们从前远离上帝的，如今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我们亲近神了，那这个是经历得到的。好，我们先来翻到补充材料，后面补充材料的第22页，第22页。 从二十二页开始呢，这里先有一个图表，然后呢有一些大要理问答 The Larger Catechism 里面一些的问答，这个大纲可能帮助我们去了解在基督里，在基督的约里，在恩典的约里的我们所得到的福分或者好处。虽然这个图表好像很繁琐，但是呢我觉得是很有帮助的。首先我们看左边，与基督联合 Union with Christ， 右边呢是与基督相交，跟他交通 Communion with Christ。 什么叫做与基督联合呢？就是我们是在基督里的，这是我们的地位，与基督在基督里，与基督同死，在基督里与基督同复活，这个是一个 spiritual union， 是属灵的联合。什么叫属灵呢？就是圣灵做成的联合。这个联合是一个奥秘，23页，但是是一个真的联合，我们不会与基督分开的，这是左手边的。我们与基督联合是一个奥秘，但是是圣灵做成的功夫，是事实。好，我们来看右手边，既然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复活，与他联合，我们呢就与基督有经常的交通 communion。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基督所完成了的救赎功劳上，救赎的功劳和好处上有份。英文是 communion with Christ， 就是 partaking enjoying the virtues of Christ's finished work of redemption。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他已经完成了救赎了，他完成了救赎带来的好处，我们说了好多次了，罪的赦免，得称为义，做神的儿女，平安喜乐，清洁的良心，胜过罪的能力，神永远不撇弃我们，得救的确据，永恒的盼望等等这些的好，一切一切的好处是在与基督交通这个范围里面。再分与基督的交通又分两方面，一方面叫做在恩典中与基督交通，一方面在荣耀，第二方面是在荣耀里与基督的交通。先看恩典，上帝称我们为义是在基督里称我们为义，这个是恩典的交通。上帝收养我们做他的儿女，在基督里借着基督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这是恩典。圣灵从重生开始使我们成为圣洁，这个是在基督里使我们成为圣洁，这个也是恩典。我们的称义，做神的儿女，成圣，都是恩典，都是在基督里的恩典。好了，现在我们来看，除了上帝给我们这些称义成圣，神还除了给我们恩典以外，还给我们荣耀。什么意思呢？用我们今天21世纪的神学的名词说，是末世的荣耀 ，eschatological hope and glory。这个跟将来的荣耀有关，但是现在已经开始有预尝 foretaste 预演 preview 是什么呢？在今生我们就有来生的荣耀的初熟的果子或者是确据，感受到神的爱，有清洁的良心，在圣灵里面的喜乐，在圣灵里面的盼望，这些都是我们将来要充分的经历到的，今天已经开始先尝到了。所以哥罗西书说我们要顾念天上的事，因为我们已经在天上。希伯来书12章说你们已经来到天上的耶路撒冷了那这个不是说我们人在天上，是说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 shed abroad 让我们的心充满着将来的荣耀，现在就有了。特别是圣餐和敬拜和圣徒的交通你经历得到一个大布道会2000人的诗班，这个是怎么的小意思，将来的更荣耀但是已经很荣耀了，是不是？2000人一起唱你真伟大，哇，很荣耀，小意思，将来是不晓得多少人还有多少天使一起唱。by the way， 将来在天上耶稣基督做诗班的指挥，你知道吗？不是乱讲的。希伯来书第2章11节，你看看